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光临烧烤摊边吃烧烤边喝啤酒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大多数的人却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和吃法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如果长期这样的吃下去，可能有一天会把自己杀死。究竟有哪些危害呢？癌症防治专家谈到，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胃癌的隐患，或许当您了解以后，您就不会这样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内容。今天的嘉宾是田燕涛田主任，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主任医师，也是一位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胃癌、胰腺癌的外科治疗和临床研究工作。他也是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上消化道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还担任向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健康科普分会主任委员等等的职务。田燕涛主任您好。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田主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就谈到了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天暖和了，很快又到了五一的假期，大家呢到大排档一边吃烧烤一边喝啤酒越来越多，而且呢很多朋友都发现啊，这个吃烧烤的时间已经是从白天就开始了，然后是傍晚，甚至啊有的到凌晨两三点钟，还有一些时间会拖得更晚。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作为专业人士来看非常的担心呢？节目的一开始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先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好的，因为我们在烧烤的同时啊，高温那么就造成了一种致癌物质的产生，那么它就是苯丙芘。苯丙芘那么它的这个对人体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尤其啊它和这个恶性肿瘤的发生啊有非常高的一个相关性，尤其和胃癌、乳腺癌等等都可以造成这些癌症的发生。那么另外烧烤食物里边呢还可能存在另外一种致癌物质，那么它就是亚硝胺。 哎呀，我想听了前面啊田主任这样的介绍啊，很多朋友在大排档在喝啤酒在吃烧烤的时候应该小心点了。那这样的一些食物真的有可能成为您的健康杀手，我觉得这应该叫健康杀手，田主任是不是？ 是这样的，确实是。烧烤呢确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卫生部啊已经把烧烤列为一级的那么致癌的这种危险因素。 哦，一级的致癌危险因素。 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分级的，是不是一级是最严重的，然后二级三级呢？ 对，所以呢就把它列为一级的危险因素。我们都知道少吃这个油炸食品，因为它呢比油炸食品的危险性更大，所以它呢列在了这个油炸食品的前面。 不过啊田主任，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啊也谈到了这些烧烤食品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癌症，而有可能不会引发另外的一些癌症啊，其实这也和癌症的不同的种类它们的特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田主任要给我们大家补充一些知识点了，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谈一谈胃癌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样的烧烤呀啤酒对它会有很大的影响呢？ 顾名思义，胃癌呢就是因为它原发在胃上的恶性肿瘤。那么胃癌呢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非常的高啊，不管是发病率也好死亡率也好都是前四位的恶性肿瘤。那么胃癌呢多是有一些这个癌前病变啊，一步一步经过日积月累，那么就可能从一个癌前的一个 病变，那么到一个发展成为一个早期癌，渐渐的呢就变成一个中晚期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我们的一些不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啊，这个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烧烤，那么它就成了一个促癌因素，就进一步的加速了胃癌的发生和发展。 刚才田主任谈到了胃癌啊，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胃部的原发癌，因为癌症这种疾病它有一些特性，它能够复发和转移。有一些呢，这个癌症可能最开始我们发现它并不是在胃部，但它转移到了胃部了，这可不属于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夏季饮食和这个胃癌之间的关系的范畴了，是不是？ 对啊，刚才这个刘莎说的呀，非常的专业啊。同时呢，我们肿瘤啊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原发在一个部位，因为它是恶性的，所以这个癌细胞啊它可能会这个增长啊，而且呢会脱落，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转移到其他的地方。比方说我们胃癌常见的，那么到中晚期可能会从胃那么转移到了肝上，转移到了肺上，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多发的这种晚期的转移的肿瘤。但是如果说其他的肿瘤转移到胃上的这种可能性相对呢比较少见一些。 前面呀，田主任您还谈到了胃癌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点啊，咱们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来重点的说一说。您说到了胃癌其实它之前会有一些癌前病变，然后日积月累的成为胃癌。那什么是胃癌的癌前病变？有不少朋友啊一听到胃癌的癌前病变就总担心自己，因为其实除了胃癌您刚才说到了是在我们国家这个发病率排名比较靠前的癌症以外，在中国还有很多朋友有慢性胃炎，然后还有一些胃部的溃疡啊，他们的胃其实经常啊不舒服，那这个发病率比刚才咱们说的胃癌要高得多得多了，是不是像刚才我们说的慢性胃炎呢，还有胃溃疡的患者，他们都有可能成为胃癌的癌前病变的患者呢？您一定要把这个事跟大家说一说，要不然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揪心了。 好的，这个刘莎你说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那么什么叫胃癌的癌前病变呢？它就是指啊就是具有癌变倾下的这么一系列的良性疾病或者是良性病变。那么最常用的呢，最常见的呢有这么几种，就刚才你谈到的一个呢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它就是一种癌前病变，而且呢它的癌变的几率啊能达到 10%。所以呢也就是说有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那么经过10年20年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这里边可能就有10%左右的人可能会发展成胃癌。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胃溃疡啊，胃溃疡它本身是一种良性的病变啊，发病率呢也非常高，但是呢如果说良性的溃疡不经过正规的治疗，可能就会一步一步啊从溃疡的一个边缘地带啊，或者从一个部位悄悄的可能就会癌变，长出癌细胞了，也可能呢就变成了一个胃溃疡癌变，也就是说一种胃癌的一种状态。就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两种最常见的癌前病变之外呢，你像其他的包括胃息肉啊，胃里边的长的这种主要是如果说直径大于2公分的这种，尤其是我们从形态上扁平的，也就是说我们根基比较大的这种息肉啊，也是非常容易癌变的。再有呢，你像我们平时大家也都知道，那么有过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这样的人，那么他的这个发生胃癌的几率也要高于我们正常人群。另外呢，你像其他的，比方说我因为某些原因呢做过胃大部切除手术啊，胃我们切除了一部分，包括像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减肥手术的病人啊，为了这个减肥做一个减肥的手术，把胃切掉一部分，或者做一个短路的胃的手术，这些人呢都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个就跟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主题相呼应的，有这种不良饮食习惯的人群，这部分人群呢如果说长期以往有这种不好的饮食习惯，将来癌变或者说胃将来出现胃癌的几率呢比其他我们正常人呢也会高一些。 刚才呢我们谈到了有一些朋友啊容易产生胃癌的癌前病变，我们大致呢分了几类，但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并不是说所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呐、有胃溃疡啊、有胃息肉的朋友最终都会发展成胃癌，这是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的。那他们的一些特殊变化都需要什么诱因呢？是不是也简单的请田主任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因为 真的是啊，胃溃疡、胃炎、胃息肉的患者的这个人群数量和胃癌比起来要庞大的多得多得多得多了。 对，是这样。平时我们说我患有慢性胃炎啊，或者我有胃溃疡，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我们很多的人呢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啊慢性病变或者说困扰。 嗯。 但是如果说一旦有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说再加上啊我们这一些不好的一些饮食习惯，你比方说我们吃东西不规律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吃饥一顿饱一顿啊，甚至吃一些已经发生了变质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吃饭这个吃的特别快啊，或者是我们喜欢吃一些啊腌制的东西啊，熏制的一些吃的，包括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你比方说我们吃的高盐饮食，也就是我们吃的东西特别咸， 嗯 啊，比正常人咸很多啊，而且呢还有一个不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怎么吃蔬菜，喜欢吃肉、肉食的这样的人，所以呢就非常的这个等于更增加了我们上述病变啊进一步恶变的这种可能性。 谈到了胃癌啊，前面我们其实更多的谈到的是我们自身可控的，但是啊胃癌还有一些我们不可控的诱发因素，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家族遗传，那这方面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田主任把这一课也给我们大家补一补吧。 啊，是这样的，有的因素呢这个没有办法控制，你像我跟患者交流啊，或者说到外面进行健康科普这方面的讲课也会跟大家说，那么有的我们无法选择，你比方说我们父母啊，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选择自己的朋友，但是呢我们父母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如果说我们的直系亲属，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父母或者说兄弟姐妹当中有人那么患胃癌，那么我们这种就是胃癌的高危人群，就比其他人可能要高出几倍的因素来。还有一个呢，刚才刘莎也谈到，就是年龄因素，因为胃癌的发生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越来越高的。 其实不仅仅是胃癌，很多的癌症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越来越高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说的是很多，并不是全部啊。 是这样的，就是刘莎说的非常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胃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你像45岁包括50岁左右达到了一个胃癌的高发年龄。所以刘莎，今天我跟你说几个令人非常震撼的这么小例子。 嗯 啊，其中我见到的胃癌的最年轻的病例啊，只有23岁和25岁的两个女孩子，都是两个女孩子刚刚大学毕业就确诊得了胃癌，其中一个女孩子呢才25岁。那么而且我们一旦发现呢手术的时候呢，这个瘤子呢已经不可切除了，也就是我们都没有能够手术给她把这个肿瘤切掉，所以呢非常的遗憾。 是不是当时虽然他们年纪轻，但是癌症已经到了中晚期，不能够手术治疗了呢？ 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就看这个病人呢为什么这么年轻那么就会患胃癌。所以首先一点呢，他的可能家庭遗传有问题，所以他的爷爷奶奶或者说父亲母亲，那么这方面呢有一些遗传性的一些因素。同时呢自身呢他自己对一旦出现胃癌的一些症状，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胃癌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有些胃癌的一些症状呀，他就以为是一般的胃病，所以没有进行及时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所以呢一旦到我们医院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发现这个病人的时候呢，确诊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晚期的一个情况了，也是非常的遗憾。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不用精通望闻问切， 无需钻研医学典籍，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谈健康， 提供深入浅出的医理分析，为您答疑解惑。 知识开讲，我们今天啊邀请田燕涛田主任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这个夏季饮食和胃癌之间的一些联系。千万不要忽视啊，您夏天的那一杯啤酒，那一串烧烤，有可能就会有严重的情况发生。前面呢，田主任是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胃癌是一种什么样的癌症，它是有一些特性的。我们还特别分析了一些癌症的高危人群，有一些原因呢是我们自身没法改变的，比如说您的年龄啊，您的性别呀，还有您的一些家族遗传性，但有一些情况啊，确实是您自身可以注意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有两位特别让人遗憾的年轻的女患者，都是女孩子，20多岁得了胃癌，而且呢，最后发现的时候还很不幸，都是中晚期，可以说失去了最佳的抢救或者说治疗的宝贵的机会。刚才田主任说到了一点啊，其实这两个女孩子她们之前都有一些早期症状的，但是她们忽视了。那么胃癌有没有一些早期症状呢？能不能我们普通人自己发现呢？接下来田主任咱们就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胃癌啊肯定会有它的一些早期症状，或者说蛛丝马迹让我们去注意。但是呢，胃癌啊很遗憾没有说特殊的症状，比方说和胃溃疡和十二指球部溃疡，那么它的症状呢没有说完全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看看胃溃疡呢，它一般的呢就是这种餐后疼痛啊，上腹部吃完饭之后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上腹部出现这种烧灼样的或者是钝痛啊，这种而且呢明显的跟进食相关，也就是说吃完饭之后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出现上腹部的疼痛。等到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呢，它是一种我们叫饥饿痛，也就是说吃完饭之后大概4个小时才开始疼啊，4个小时了，开始要进行下一顿的这个进餐的时间了，开始觉着有些饥饿，这时候呢开始出现疼痛，这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一种典型的疼痛啊。如果说我们有这种良性的疾病，有这种疼痛，如果是这种疼痛更加的持续性的出现，或者呢疼痛的程度更加的严重，或者呢出现这种疼痛啊往其他地方放散啊，比方说我们往腰背部放散啊，或者说往其他地方放散，那种的这种疼痛的性质的改变可能就预示着我们可能病变有些变化，这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看医生。 田主任，您刚才讲的这些啊，作为医生来说啊，您可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辨的方法，但是话说回来了，到普通人身上其实挺难的。咱们就说这夏季的烧烤吧，我其实身边就有朋友啊，这个夏季白天下了一场雨，到晚上傍晚的时候，这小凉风习习，连啤酒带烧烤吃个两三个小时之后，就有朋友就会觉得胃部不适。而他们呢，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的说，很多的我周围的朋友啊都是选择忍着，他们觉得嗨，这不就是不舒服吗，胃不舒服忍一段时间就好了。而确实很多朋友啊也就是扛一晚上，第二天就恢复如常了。您说这样的疼痛是不是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胃癌的早期症状的疼痛呢？ 所以呢您说的非常好，就是不能排除或者说非常有可能我们这种不经意间的一种胃疼可能就有这种肿瘤的或者说胃癌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平时啊也有这种两种的这种或者说错误倾向也好，或者说错误也好，一种呢就是我出现了胃部的不舒服啊，这个不拿当回事儿啊，这个继续呢，或者是有的时候吃点药，随便的吃点药，或者呢根本就不去管它，这个忍一忍觉得就过来了。还有一种呢，这个也会很常见，就觉得自己那么患癌，整天诚惶诚恐，担心自己得胃癌，其实这两种倾向都不太好。所以呢我们一旦出现了这种胃部的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可以根据先去看医生，根据情况呢可以简单的用一些药物，或者说正规的用一些治疗胃炎的呀，或者是这种帮助消化的药物。如果说经过药物治疗之后仍然不见好转就要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的检查，这时候呢有可能发现一些严重的一些问题，包括肿瘤的发生。 田主任，可是现在就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一定要跟您分享一下。您看我们夏季啊，这个啤酒烧烤真的是不少朋友的家常便饭了，而啤酒烧烤之后也确实有不少朋友出现了不适，但是这其中去医院就诊的人您应该知道极少极少。那针对这种情况您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呢？ 因为烧烤之后啊 出现马上出现啊胃肠的一些不适、 嗯、 像这种情况最多见的可能是一种急性胃肠炎的一些表现。 嗯， 但是如果我们啊痴迷于烧烤，长期的啊进行这个吃烧烤，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谈到里面可能会有两种啊致癌物质，一种呢就是苯并芘、嗯、一种呢是亚硝胺。你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经过三年的研究也告诉我们，烧烤里边的这种亚硝胺的含量啊，这个相当于如果吃一个烧鸡腿，那么它的这个亚硝胺的含量呢相当于吸六十支烟的一个毒性。 哎呦，我算了一下，一盒香烟是有20支，这60支香烟，三盒香烟就一个烧烤鸡腿就出去了哈。 是这样的，所以烧烤带来的危害啊是非常的大的。你像长期吃烧烤的女性，她患乳腺癌的风险也要高出很多。 嗯， 也要高出很多。所以呢你像我们经常吃烧烤还要防止一个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啊如果说不干净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你像如果说我们吃的肉，烤的肉啊，猪肉如果是米猪肉里边可能就会含有那么囊虫病的一些啊这种寄生虫啊。像05年我们都记得福寿螺事件，就是因为吃的这种不干净的啊寄生虫污染的福寿螺，那么就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一些啊、这个寄生虫感染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要吃烧烤呀也尽量到这种正规的啊卫生达标的烧烤店来吃烧烤。 而且还有一点啊、嗯、我其实个人并不排斥大排档，但是大家在选择大排档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一些。有一些大排档真的就是路边摊儿，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有一些大排档啊，它呢可能呢是开在这个人行道或者说便道里面，它专门有这种摊位。但有一些大排档它真的就是挨着这个马路牙子，旁边就是奔驰的汽车，然后这儿就是一张桌子，您就可以吃烧烤。除了前面说到的那个烧烤里面的有害物质，您还吸进去那么多汽车尾气呢。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露天的烧烤啊本身就是不符合国家的这种啊这种疾病预防的政策。由于它这种大量的排出的这些烟雾里面都含有非常高的致癌物质，同时呢即使我们室内的烧烤店那么通过排抽烟机吸出的这些废气呢也是对我们周围的居民呢会有一些影响、 嗯、 所以呢这都是不好的一些情况。 总之我现在听出来了，田主任，从专家的角度看来啊，烧烤不仅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来讲非常不健康的一种饮食，并不是说让大家啊不吃剥夺您那吃的权利。如果您非得想要吃，您能不能把那次数减少一点，然后您去正规点的地方，去那个排烟呐、啊、这种设施比较完备的地方去吃，这样能够既解了您的这个想吃的烧烤的这个瘾，又能够相对的保证一下您的健康 啊。说的太好了，就是我们吃烧烤可以吃，但是呢我们尽量减少吃烧烤的次数，同时呢我们烧烤的时候呢也尽量多烤一点多增加一点新鲜的蔬菜，包括增加一点这种淀粉类的主食啊，包括薯片啊土豆片啊等等，或者再加一点蔬菜，像洋葱啊青椒啊茄子啊等等，这样会稍微好一些。 而且还有我觉得也应该提醒一下很多朋友，现在为什么爱吃烧烤啊，就因为烧烤里面有很多种类，比如叫超级辣或者变态辣或者辣无敌。其实这么刺激性的食物啊，不仅仅是烧烤，如果您弄一盘炒菜或者其他的，对您的胃也是一项有伤害的。 说的太好了，就是这种还有很多的刺激性物质的这种烧烤呢，同时也会我们中医讲叫上火呀、 嗯、 长期吃那么可能会生口疮呀，包括我们脸上长痘啊，尤其一些女孩子那么可能会出现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大家呢也是尽量减少我们吃烧烤的一个次数。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中科院肿瘤医院的癌症防治专家田燕涛田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啊夏季胃癌的一些隐患，也提醒大家注意了。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继续关注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想惩罚的背影。

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啊已经开始啊在街边的大排档邀上三五好友啊，吃上烧烤，再喝点啤酒啊，一边聊着一边喝着，心情愉快。但是您知道吗，这样的做法有可能会导致胃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田燕涛田主任谈夏季胃癌的隐患。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季烧烤的两位主角，一个呢是烧烤，另外呢是啤酒，他们对胃癌的一些影响。另外呢我们也特别谈到了烧烤当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可是啊，也有朋友就说了，那我在去大排档的时候就是想和朋友们相聚一下，如果烧烤对身体的害处那么大，我光喝啤酒行不行？是不是就没有这个胃癌的隐患了呢？到底答案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田主任的讲解。 因为烧烤和啤酒啊就像一个孪生兄弟，吃烧烤的时候大家往往喝一些这个凉的啤酒。啤酒本身呢它倒没有和胃癌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啤酒啊它又是一种这个酒精啊，我们是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一两多白酒的酒精含量，所以这种长期大量的喝啤酒，那么可能会对我们的包括食管黏膜、胃黏膜，它也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 嗯， 这种长期的慢性刺激呢，也可能造成黏膜的改变，甚至胃癌的发生。 哦，也就是不少朋友啊，真的是大量饮酒，而且饮的我真的觉得饮酒很不得当，最后都喝吐了，还在继续呢。你就想想，您那胃能好受得了吗？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平时啊，总是一个常用的一个词叫啤酒肚。 嗯， 这个长期大量的啤酒，因为啤酒呢营养是很丰富，但是呢它同时也有问题，它产热量非常的大，所以呢长期大量的饮用啊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这种脂肪堆积，以至于这种大腹便便啊形成了啤酒肚。而且肥胖我们知道和各种肿瘤的发生啊，包括胃癌啊、肠癌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长期大量的饮酒，即使是啤酒，那么对我们的身体呢包括肿瘤的发生、胃癌的发生也是有危害，而且呢也是不可取的。 嗯，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癌症的发病原理。现代医学呢对于很多疾病呢了解的还是很少很少的，但对于癌症呢有两点啊是比较确定的。首先呢我们体内呢得有癌细胞，癌细胞产生之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另外一套抑制或者说消除癌细胞的这样的功能啊又失效了，结果癌症就产生了。咱们回头再来说一说这个啤酒。你想如果是一位啊有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朋友，而这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的人群啊真的是非常庞大，就跟我们不少朋友说了，说问一个人就发现有慢性咽炎、有慢性鼻炎。其实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啊是到医院就诊的我们能够了解他的数量，而还有好多是没有到医院就诊的，这个隐匿的患者的人数是更加庞大的。而这样的患者，您想您自己本身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您喝了一顿大啤酒之后啊，您的胃不舒服，有可能您那个胃炎啊就加重了。而在我们的胃部发炎产生伤口之后，它就需要自行的去治愈，就在这样的一个治愈过程当中，有可能癌细胞就产生了。这是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再来说一说胃溃疡。什么是胃溃疡呢？就是我们胃部在里面有些小的破败的这个破口，它也是在不停的愈合，在不停的出现伤口。有不少的朋友啊就在喝了一顿大酒之后，这个胃溃疡就发作了。因为原本是一个小病啊，大量的酒精刺激之后呢，这个小病就变成了大病。同样还是我们自身的一个细胞修复的问题，在这样的长期的大量的修复的过程当中，难免会产生癌细胞。而一旦我们的自身的控制或者说杀灭癌细胞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的时候，癌症就有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说起来有点绕，但是还是需要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说一说。田主任，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外行人啊，把这样的一套话是不是描述清楚了呢？ 您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正常的人啊，这个喝点啤酒是 很爽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所谓的癌前疾病或者说癌前状态，那我们就要留意了。刚才我们谈到，毕竟啊，一瓶啤酒的量，那么相当于一两多的白酒。如果说我们啊每天长时间的大量的饮用啤酒，那对我们的胃黏膜肯定会造成损伤。 嗯， 长此以往，这种细胞那么就会一步一步的变成恶性的肿瘤细胞。我们看到，不知道你刘莎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烧伤的病人啊，这个面部烧伤的病人，我们再也看不出这个病人的本来面目。 对， 看上去都是一种一样的一种面无表情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正常的细胞，如果说长期的这种酒精的刺激啊，作为一个外界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细胞呢，可能就会一步一步的从一个正常的细胞一步一步演变成一种恶性的细胞，这时候呢，胃癌的发生呢也就不远了。 嗯，说到了这个啤酒啊，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饮酒方法。首先我们在这儿不赞成大家大量酗酒，毕竟啊酒精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但是还是那样的一个话，我们不剥夺大家喝啤酒的权利，所以请田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怎样好好喝啤酒，让您呢又喝了啤酒又能够相对的啊保证身体健康。 是这样的，这个喝酒啊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很悠久的一个习俗吧，大家这个小酒怡情啊，大家喝一点酒那么会活跃气氛。所以呢我们夏天啊怎么样喝啤酒是最好的呢？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呀、啊、提示几点，这个给大家提示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饭前呀、啊、喝啤酒不要喝特别凉的冰镇啤酒啊，因为我们还没有吃东西，这时候呢上来我们就喝这种啊冰镇的啤酒，可能是让我们胃肠道呀温度马上的骤然降低，血管迅速的收缩，血流量减少，所以呢就非常容易出现消化系统的紊乱，甚至呢出现马上的这种发作的腹痛腹泻啊，一些急性胃肠炎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个呢，我们不要和海鲜呀一起用，因为海鲜里边含有大量的嘌呤和甘酸两种成分。这时候呢如果再饮用大量的啤酒啊，就会非常容易出现这么尿酸的含量增加，所以呢就会容易出现尿路结石以及痛风的发作啊，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呢，我们要喝啤酒啊可以少喝一些啤酒，但是呢不要再和其他的酒混着喝，尤其喝白酒不要这个混着喝，因为这种混着喝呀它会加重我们酒精在全身的渗透，所以呢对我们这个肝脏啊胃肠呀包括肾脏的这种危害啊也是会更加的厉害，同时呢也会更容易喝醉。还有一点呢，我们也提醒这种比较胖的人一定啊要少喝啤酒，因为我们知道营养专家也帮我们测算过，一瓶啤酒啊再加上我们十根我们常吃的这种羊肉串就能够产生606大卡的能量、 哎、 所以呢这就已经相当于我们一个正常人一天的饮食了。你想想如果我们坐下来那么吃几十串羊肉串再喝上5-6瓶啤酒，所以这个能量就大大超出了我们一个正常人的需要了。这时候如果说再加上我们一个比较胖的人，那么可能这种能量就会更增加了我们这种肥胖的程度，所以危害呢包括对我们的胃肠包括对心脑血管等等，这危害是可想而知了。 夏日饮食啊要注意，我们今天的主角是烧烤和啤酒，其实啊不论是烧烤也好还是啤酒也好，还是能够相应的减低它们的危害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怎样健康喝啤酒，还有提醒没有啊田主任？ 啊，这样呢我们也提醒啊这个年轻人，因为好多年轻的朋友啊运动之后啊，非常喜欢来点冰镇的啤酒、 哦、 所以也提醒大家，对，也提醒大家很多年轻人，如果说我们大量的运动量之后啊，不要马上喝大量的这种冰镇啤酒啊，因为这时候呢一个是也是非常容易喝醉，另一方面呢也非常容易发生痛风啊等等一些不好的一些情况。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医学专家田彦涛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夏季胃癌的隐患。夏季的烧烤还有啤酒啊，确实是很多朋友的美味儿。但是在享受美味儿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了胃癌的其他的一些知识。在胃癌的介绍过程当中，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跟大家谈到了胃癌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还有胃癌呢是有一些早期症状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了胃癌的治疗和预防了。如果有一些朋友有了早期症状了，到医院去检查，是不是很快就能够确诊是否得了胃癌，还是说胃癌是一种不太容易确诊的病，有可能会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发生混淆呢？ 是这样，现在我们胃癌的诊断呀，这个我们医学设备已经非常的发达，如果一旦有这方面问题，能够非常快速准确的确诊胃癌。如果说朋友们有这种上述我们谈到的一些早期的一些胃部不适的症状，我们要积极的到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我们最常用的一种检查手段，也是最有效果的，就是胃镜的检查。因为大家会担心啊，胃镜那么粗的管子啊，这个从胃里边下进来可能会非常的不舒服，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因为现在我们科技高度发达，包括我们现在已经有无痛的胃镜。 哦，您说的是那种麻醉状态下的胃镜。 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有麻醉师在旁边啊，在做胃镜的同时或者之前啊，给病人稍微用一点药物，让病人呢美美的睡上一觉，而且呢这个过程呢非常的这个感觉呢非常的舒服啊，大概有这么十几分钟，我们胃镜就可以做完了，病人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啊，就可以度过这个过程。所以呢，对胃镜这种担心痛苦的这种困扰啊，就可以克服掉。 嗯，特别要强调一下啊，其实刚才呢田主任谈到了为什么胃镜能够很快的确诊大家是否得胃癌，因为在做胃镜的同时呢，会取下来一小块我们胃部的标本，通过这样的一个标本的检测的话呢，这是一个物理的指标，并不是说影像学的指标，那么就能够最终确定您这一块标本是否是胃癌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检查，虽然对于不少朋友来说可能会有小小的不适，但是我认为和您的生命安全比较起来，还是利大于弊的。建议大家如果有前面的不适的症状，有一些基础病的话，最好去做一个检查。而且在医学上啊，对于一些有基础病的朋友，或者说是一些年龄偏大的朋友，也有一些做胃镜的要求呢。田主任跟大家说一说这要求吧。 啊，是这样，关于胃癌的体检呢是这样，因为如果有一些刚才我们说的基础病也好，或者说癌前的状态也好啊，随时要需要胃镜的检查。如果说通过检查啊没有太严重的问题啊，可以再过啊3到5年啊进行监测啊。如果说有问题，大夫可能会缩短这个监测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刚才这个刘莎说的非常专业，谈到这个病理组织学的问题啊。病理组织学呢，我们也是并不是说每个人做胃镜我们都会取一块组织，取一块活检，因为取活检呢本身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只是如果说医生发现这个病变可疑啊，或者说怀疑是一些肿瘤的情况，或者说胃癌的情况，才进行一个取活检的一个操作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必要的话，大夫呢就可以省去了取活检的这个过程，就直接做胃镜看一看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甚至有一些可能刘莎你都不知道，胃镜都可以用来切除早期的胃癌。所以呢，就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或者说做一个胃镜，就可以把一个非常早期的癌的早期胃的早期癌，就可以胃镜就可以切除了。 哎呀，现在的医学太发达了，田主任您看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有腹腔镜、有腹镜、有腔镜，没想到这个胃镜里面也可以通过手术器械来进行一些小的切除。 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一些早期的，包括一些癌前病变，甚至是一些早期癌，我们都可以通过内镜的手术，就做一个胃镜啊，病人根本就没有伤口的情况，就可以把这个病变呢就可以切掉了。而且我们现在叫精准医学啊，我们这个切除的深度都可以精确到微米啊，多少微米就可以切到这个肿瘤的基底 啊，而且达到呢我们把这个病变切掉的这种我们叫切缘啊，基底也好啊，边缘也好啊，进行一个化验，来保证这个病人的切除的干净和彻底。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诊断过后，有些朋友就发现自己确实患了胃癌了，很不幸的一个事情。那接下来田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吧，现代医学这个胃癌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也跟大家说一说，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 好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一个早期胃癌啊，就可以通过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内镜的手术就可以治好了。但是如果说进一步发展，那么已经失去了啊内镜这种局部切除的手术的机会的话，那可能就要再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外科医生来进行手术了啊。这时候如果说分期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二期的一个胃癌，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腹腔镜的手术啊，在病人的这个全麻的情况下，在病人的肚子上那么打几个孔啊，通过我们的腹腔镜器械进入到这个病人的腹腔啊，手术的大夫呢，我们看着这个电视屏幕就可以给病人完成一个腹腔镜的切除手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微创的手术。但是如果说疾病进一步发展啊，到一个我们叫局部进展期，也就是说比刚才我们谈到的更晚一些了，那甚至有的时候就必须接受一个开刀的手术，甚至更晚一些，那我们开刀都没有机会了，那就只能先通过化疗啊，我们叫新辅助化疗啊，也就是说先给病人进行化疗或者其他的包括放疗，让这个肿瘤缩小到一定的时机，我们外科呢再进行一个手术的切除。所以呢也可见啊，这种胃癌的发现越早期，那么这种微创的治疗效果越好，所以对病人打击也越小。如果说发现中晚期，那可能就要通过多种学科手段，多个科室来进行联合治疗，花费也更多，效果呢相对也更差一些。 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胃癌的确诊也好或者治疗也好，其实衷心希望啊大家不得胃癌。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田主任跟大家谈一谈吧，怎样预防胃癌。当然我们预防的是那些可以预防的，您的年龄您没法预防，您的性别您没法预防，您的家族您没法预防，我们把能做的来说一说。 好的，因为今天我们也谈到，那么胃癌呢确实没有特异性的，也就是说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就是胃癌，没有这样特异性的症状和体征，就需要我们呀，一方面如果说有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高危因素啊，如果家族史有问题，或者说这种原来我有慢性的这些癌前疾病，就需要定期的看医生啊，医生定期的检查，这时候呢就不至于发展为晚期的或者进展期的情况啊。即使有问题非常早期，那么我们就进行一个治疗啊，效果也非常的好。再一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啊生活习惯，也就是说我们一日三餐一定要营养均衡啊，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同时呢尽量多吃一些含纤维素多的一些这个包括粗粮啊等等这些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的饮食啊是非常重要的。 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田主任，咱们前面呢已经关于胃癌讲了很多，在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内容吗？ 最后也提醒大家，一旦出现胃部不适的一些症状，一定要及时的看医生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治疗，同时呢即使发现一些癌前病变或者是癌前疾病，我们都不要害怕，经过正规的诊断和治疗都可以达到一个治愈。即使我们发现中晚期的胃癌，我们也通过我们多学科的啊多个科室的这种协作，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所以呢即使出现这些情况，我们都要不要害怕，我们一起来面对。 感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田彦涛主任的详细介绍，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宝贵的一课，让我们大家了解到这个夏季饮食和胃癌之间的关系。上了这样的一堂宝贵的课程之后，其实有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大家想要预防胃癌，我们就从这个夏季的烧烤开始吧。您少吃一顿烧烤，少喝一次啤酒，可能对于您的胃癌防治来说就是前进了非常大的一步。前面是田彦涛田主任带给大家一些胃癌防治方面的知识，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所有的癌症的一些情况。要说一说癌症防治，谈到了癌症防治啊，在今天知识开讲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些知识点带给大家。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北京市居民的癌症的一个情况。 随着北京居民健康素养的提高和对癌症危险因素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早期诊断和治疗水平不断提高，癌症是可防可治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共识。从2007年开始，癌症始终位居北京市市民死因的第一位，平均每四名死亡患者当中就有一名死于癌症。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户籍居民恶性肿瘤发病率大约是每十万分之 330.2。 在2006年到2015年这十年间，北京市恶性肿瘤的年均增长率是 1.6%， 其中男性高发的癌症是肺癌，其次是结直肠癌、胃癌、肝癌和前列腺癌，而女性高发的是乳腺癌，其次是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和子宫体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癌症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吸烟、肥胖、缺少运动、不合理的膳食习惯，还有酗酒，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心理紧张等等，都是癌症发病的危险因素。除此以外，一些外在的环境因素，比如说接触有毒有害的化学品，还有电离辐射和病毒感染，也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因此，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远离吸烟、酗酒、肥胖，以及避免糖尿病、慢性炎症、高辐射、毒物等危险因素，会大大减少癌症的发生。在科学抗癌方面，我们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要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注意膳食平衡，适量运动。其次呢，要定期体检，积极参加癌症筛查。第三是，一旦查出癌症，要科学面对。综合、规范、个体化治疗是治疗癌症的根本原则。癌症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两类。非手术治疗包括放射、化学、靶向、免疫、内分泌和中医药治疗等等。发现病情应该到正规的肿瘤专科医院或者是综合型医院就诊，遵从医生的专业化治疗建议，不要轻信虚假广告，以免耽误治疗时机。另外呢，还有一点啊，特别要提醒大家，北京市通过加强大众科普宣传，开展了控烟、减盐、限油、平衡膳食、控制体重等等的健康干预活动，也是在努力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从2012年开始，北京市政府已经连续六年开展癌症筛查工作。一般年龄在40岁以上的居民啊，就可以到就近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一个高危的评估。被评为高危人群的人，就由社区医生帮助预约定点筛查医院进行临床检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详细情况，都可以拨打12320北京市卫生计生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呢，是来自北京急救中心的一个内容，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就是阿司匹林、硝酸甘油还有速效救心丸，急救的时候应该用哪一个呢？这三种药经常被听说，但是急救的时候应该用哪些呢？什么情况下使用呢？北京急救中心的专家就建议说，阿司匹林主要是预防和治疗，对于已经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和极有可能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最合适，而对于急性心梗，阿司匹林起效比较慢，至少要几个小时。速效救心丸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急救药，在临床上的应用已经有20多年了，具有预防、治疗和急救的三重功效。主要呢是应急的时候使用，冠心病高危人群必备的药品。出现了胸闷、心前区不适，还有左肩酸沉等等的先兆症状的时候，应该迅速含服速效救心丸，千万不要等到典型的心绞痛发作以后再含服。一般服用以后几分钟就能生效，如果是连服两次症状不缓解，要及时将患者送往医院。硝酸甘油片是冠心病患者常备的一种药，它能够迅速缓解心绞痛，能够急救。如果含服三次以后病情仍不能够缓解，不要继续含服硝酸甘油片，应该及时呼叫120，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相关的指导和治疗。下面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我们继续要播出